爸爸，你回来了。 小华，你妈妈在干什么？ 她在洗澡。 你姐姐在干什么？ 她在房间里玩电脑。 你呢？ 我在看电视。